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这里是鬼岛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五星的你。本节目会邀请敢说敢言的中国人，或者曾经在中国住过一段时间，目前旅居在海外的华人们，来跟我们分享中国政权，小至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大至他们所处的产业，借由各方观点来了解什么是中国，希望能带给全球华人及华语听众最赤裸、没有包袱的内容。 欢迎来到来自五星的你，我是鬼岛之音的 Emily。上一集我们听到一位社会运动者回顾他2011年至18年在中国境内参与女权运动的经验。今天我们的受访者同样也是在2011年开始他的倡议，他是艺术家巴丢草。你可能知道美国 NBA 篮球员 Enes Kanter 用至少10双彩绘篮球鞋点出中国政府的霸权，并为人权发声，包括自由西藏、自由维吾尔、自由中国，同时抵制种族灭绝，抵制北京冬奥，还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台湾民主、独立台湾。而巴丢草就是这些篮球鞋的创作家。巴丢草是上海人，法学院毕业的他曾经是艺术家艾薇薇的员工。他在2011年开始画政治漫画，一画就是10年，主要是透过社群媒体来散播他的图画，希望大家多关注世界人权。今天他是个住在澳洲的流亡艺术家。我们跟巴丢草的访谈将分上下两集，今天的上集巴丢草将聊他的背景、家庭的记忆及历史创伤对他的影响。接下来我把麦克风交给主持人 Y 平妹，本集采访时间为今年三月。 大家安，大家好，我是 Y 平妹。透过艺术批判中国政府，或者我们说艺术家透过创作来批判社会，这件事对一个中国人来说会遇到多大的麻烦呢？艺术家会需要做出多大的牺牲？又是什么样的动力会让艺术家愿意承担未知的恐惧，只为了有100%的自由创作空间？这次我们就邀请到流亡澳洲的中国漫画家巴丢草。巴丢草擅长用社会主义风格的版画创作来批判中国政府。有趣的是，前苏联或是中国北韩他们惯用的一个海报的风格就是这样子，大红色非常鲜明的颜色对比，还有夸张的表情，这样呈现的一个版画。那巴丢草就用了一样的方式去对他们做一个批判。那其实巴丢草的家族跟中共的纠葛早就在1950年代就开始了，因为1957年在毛泽东主导下掀起的反右运动中，包括后来成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还有不少知识分子被贴上右派的标签之后，就被下放到偏乡进行劳改，约有140万人遭受迫害甚至死亡。反右运动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的转折点，因为它开启了大规模因言获罪的先例，也是为了之后中国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而巴丢草的祖父过去就是从事艺术类的工作，所以就被划入了右派，打入集中营，最后不幸在集中营内过世了。 我父母永远是在以这种长辈的警告的口吻说，这个是我们家里发生的悲剧，我不希望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所以你要警惕这个政权，然后你要远离这种比如说文化或者艺术的行业。他经常说，我宁愿你去做一个理发匠，做一个这个厨师，他说你就太平的过这一辈子。 现在巴丢草同样也是做艺术类的工作，同样也是中共政府的眼中钉，所以这次我们要来聊聊巴丢草是如何从一位中国法学院的学生变成流亡艺术家，就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这份艺术工作跟使命呢？嗨，巴丢草你好。 哎，你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参加这个节目。 很高兴我们可以邀请到你。首先我想要先问一个问题，就是想要知道像你这样子的流亡艺术家，就是中国流亡艺术家多吗？ 我觉得其实应该不多吧。当然我首先我想澄清的就是，我们普遍对于流亡的概念是某一个人在某一个国家被通缉，然后他不得不逃离这个国家。那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可能我是因为出国之后做一些比较接近于人权反抗的这些艺术品，还有批评中国的政府。 所以我等于是在出国之后被他们各种施压以及迫害。那我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属于 self-exiled， 就是自我流亡的状态。那问题是我现在肯定也回不了中国，或者说回不了家，回去的话一定会面对他们的逮捕，甚至是有被绑架和失踪的这种风险。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一点吧，我觉得其实流亡的艺术家并不是太多。首先一点就是，如果你想做对共产党有批评的艺术，或者说关注中国的人权，那你一定会成为他们的敌人，成为他们的眼中钉，那这种报复是躲不过的，所以许多人可能并没有说想要付出那么多的代价去做。另外一点呢，就是一旦你做了，你很可能就会被扼杀在萌芽的状态，那你就没有机会到流亡这一步，可能你已经进监狱了。所以可能因为现实的这些残酷性，那像我这样的艺术家可能并不多。 了解，所以就你所知其实并不多，然后比较现实的考量就是你做的这件事情可能必须要面对中国政府后来给你的任何的威胁跟压力，然后再就是你讲的可能有在做的在中国国内做的他可能还来不及流亡就已经进监狱了。 对，就在押艺术家可能比流亡艺术家多一点。 那其实关于你的报道蛮多的，像是国外的报道啊，媒体会说你是在2007年在中国法学院念书的时候，看到台湾连续剧的节目里面穿插了六四天安门的纪录片，然后呢受到很大的打击才决定出国到澳洲。真的是这样一段短短的纪录片的片段就让你做出这么大的决定吗？ 可以说一半是这样，但当然还有一半也不是这样。我觉得一个人对于一个国家的认识，还对于自己这个价值观的塑造，其实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那刚刚说的那件事情，就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的确是偶尔看到了一个有关于六四的纪录片，应该那个纪录片名字叫《天安门》，然后有三个多小时长。当时对我来说，观看他的经历的确是非常震撼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因为有一些媒体它的篇幅有限，所以它描述的时候会压缩一个人的经历。那今天这个机会也很好，我想我们可以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去讨论这个话题。那我觉得我还是可以从比较我早先的这个家庭经历开始讲起，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对于中国的这个认识以及从事人权艺术的工作和我的家庭历史是没有办法区分开来的。那我是生在一个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家庭，不只是我的这个父母一辈，要再往上面推到我的这个祖父母一辈，他们是大概是中国最早的这种电影人。我的家来自上海呢，比较熟悉这个亚洲电影史或者中国电影史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其实上海可能是整个亚洲在香港之前电影工业的启蒙的地方。那我的这个祖父母他们其实就是第一代的这种电影人，是活跃在1930年代一直到1950年代。那那个时期可能现在来说应该是民国了，是比较艺术繁华的时期。当然我知道台湾朋友对于民国的这个理解和想象又是非常不一样的。我只是说这个民国政府到台湾之前他处在的那个状态，他的文化还是相对宽松，那个时候没有戒严或者说是还没有那么可怕。所以呢我的祖父母他们当初就是有这个机会可以离开中国去到香港或者说去到台湾，但是他们做了一个可以说是非常错误的决定，他们选择留在中国大陆，因为他们觉得可能这片土地还有希望或者说无非是换了一个执政党，但他们只是做艺术做电影为什么会有问题呢？所以他们就没有走。那这个决定一旦做下，就导致了我整个家族的悲惨的一个命运。可能比较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知道，在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发动了一个反右的政治运动。那在这场运动当中呢，有许多的艺术家、文化者以及知识分子受到了冲击。那么我的祖父母也是在这个运动中被受到牵连。那我的祖父呢，由于他拍摄的某一些电影并没有完全契合中国大陆官方的这种宣传的意识形态，我并不是说他有意在反抗，我要强调的是他只是没有100%的契合，他可能在电影塑造当中想要展现一些比如说共产党员有人性的一面，所谓有人性的一面就是他不是永远的伟大光荣正确， 他会有害怕的时候，但是他经过一些挣扎去克服这个害怕。 对， 但是就是这种表达人性的尝试，在共产党的宣传语境看来是对于革命者的污蔑，就是革命者怎么可以害怕呢？ 嗯， 革命者必须永远的勇敢。那由于这种非常荒唐的判断以及政治的迫害呢，我的祖父就被送到了应该是西北的一个当时所谓的劳改农场，跟其他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关在一起。最后呢，他就是死在了这个地方。但是非常可怕还有遗憾的就是，直到他去世很久，可能过了几个月，我们家里才收到所谓的通知，也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文书，他没有任何详细的记载。 嗯， 那在这个之后，我的祖母等于是他一个人要带着我的父亲。那我的父亲他成长的环境就变得相当的艰苦和困难。再没有过两年呢，我的祖母也因病过世，那我的父亲就变成一个孤儿了，就是非常痛苦。然后整个成长的经历，他会被其他的邻居也好，或者社会上其他的人看不起。我的父亲会被叫狗崽子之类的，就是这些骂人的话，是因为他出生在这个反动的反革命的家庭里面。我家庭的过往呢，在我成长的时间呢，我的父亲也会陆陆续续的去跟我透露一些我祖父的经历以及他成长起来的经历。那我觉得其实回到我们的话题，这些家族的记忆对于政治的迫害的伤痛，我觉得其实对于我塑造我自己的人格以及对于我来认识这个国家，包括从历史一直到现在，是有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那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看六四纪录片的事情，当然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因为中国政府它对于历史上的这些比较残酷的政治的迫害以及屠杀，它从来就是不去正视它，它一直是想要把它抹去，把这个记忆抹除掉。那它其实体现在言论自由的管制上面。那我成长起来的环境，可以说从个人到机构到出版物到娱乐产品没有任何的公开的讨论，特别是对于像六四屠杀这种公开的讨论。那我其实是80年代生人我生出来之后六四才过去没有几年，我自己是不太没有记忆的。所以呢，对于我来讲，那个经历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比较完整的知道原来在我出生不久之后有这么一场运动是全国性的，有这么多的学生工人及普通的人走上街头，在中国的首都，在北京，也在其他的城市。但是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以及这么血腥的最后的收场，竟然在我成长起来的过程当中没有人去提过。包括我的父母他们也从来没有提过。那其实这种落差是觉得非常震撼的，因为一面是看到跟我同龄的那些人倒在机枪下，倒在坦克下，然后之前又是这么的踊跃的去表达他们的一个最基本的意见，但是一面又是他们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他们的死亡也没有被纪念过。那这种落差对于当时的我来讲是相当大的。当然我觉得特别有趣的就是当时是这样，在中国所有的学生大学生基本上都是住在宿舍里面，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共用一台电脑，比如说在周末的时候都下载电影来看，那很多电影都是盗版的。那我有一个朋友可能他对这个台湾的电视连续剧就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具体的片名我已经不记得了，所以我们就一起看了。没想到是有人把这个纪录片他就藏在了这个下载的文件里面，所以就是非常意外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看着可能刚刚有一对情侣在接吻，然后突然屏幕闪了一下就变成一个非常沉重的东西，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然后继续往下看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纪录片，所以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场面。 那你们是看到什么时候才发现那个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然后知道那是六四天安门，还是当下你们都不知道？ 我们一开始肯定是不知道的，当然有人可能零零星星的听过，但只是只言片语就知道哦有这么一个事情，但细节可能完全都不知道。那我就是完全是不知道的那一种。但是反正就是坐下来看，因为很新奇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是什么人把它放在里面呢，然后为什么放在里面，所以对我们来说是可能说并不是对于六四本身有多大的兴趣，只是对于这种 在一个影视作品当中插另一个影视作品的行为觉得有点传奇不可思议，所以就会引起很大的兴趣， 引起你的兴趣， 是啊是啊，想把它看下去， 偷渡一段影片在里面， 对对。然后我们当然有一个概念，就觉得哦，这个东西肯定是一个可能是禁片， 不能被公开播放， 对，不然的话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呢？那其实年轻人呢，我觉得这种好奇心还是共通的，因为我们当时也是哦，知道这个东西是被禁止的，所以就对它反而更有兴趣去看。 那一年大概是什么时候啊？就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应该就暑假以前吧， 2007左右吗？ 对，2007年应该是那个时候还在大学里面。 那当下其他的一起看的人有另外两个同学吗？ 没有，没有很多，就是我们寝室四个人吧。 嗯哼哼，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我记得我们看的时候可能就是四五点，就是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吧。 嗯， 因为纪录片还特别长，3个小时。我记得所有的人就是开始看，然后开始聊，然后慢慢大家也不说话了，就认真的看。 嗯， 看完之后发觉天已经黑了，我记得也没有人起来开灯，就大家都是笼罩在最后的这个非常血腥的屠杀的沉重的结尾里面。有时候觉得也很巧，因为就在那么一个夕阳的午后，然后我们看了一个这么沉重的真实的历史的记录， 嗯， 然后天就黑了，嗯，也没有人说话，一直就是等了很久。 嗯，所以你们在这个事件过后有去查资料吗？ 没有资料可以查。 我说有试图去做这件事吗？ 肯定会有，肯定会有，但是稍微可能听过一耳朵的同学就会说啊，原来是这样，但是哎，你们死心吧，不要去查，肯定什么都查不到，就这样 啊。就是原本是想要看一个爱情片，才看到接吻之后就来了一大段3个小时的一个纪录片，这个心情的转折实在是太大。 对， 就像刚巴丢草说的，就是从他的生活中从来没有接触到这件事情，可能偶尔有听过说有这个事件，但并不知道他的实际情况是这么的惨烈。 嗯， 那刚刚你有提到说你的爸妈没有提这件事情，是他们不提还是他们也不知道，不太清楚是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不可能不知道啊，这一代人啊，虽然我家是在上海，但上海其实也有那个支持学生的运动。 嗯， 包括上海有一个特别出名的报纸，叫应该是叫世界经济导报，他在当时的这个整个社会运动当中也是充当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体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说我父母这一代人不知道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其实就是那个运动中的这一代年轻人。 嗯， 只是说因为后来的这个血腥的镇压也好，或者说是自己的生活可能离那个时候的年代和岁月越来越远了， 嗯， 就不提了。那一方面肯定是担心，因为知道这个是一个禁忌嘛，那你提的话你可能会受到潜在的报复， 没好处。 对，那另一方面也是可能是一个父母心，就觉得我跟小孩说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去模仿， 嗯， 最后落得也被机枪扫射，被坦克去压。那很多父母可能也是抱这种心态，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去惹事。 嗯哼， 所以是这个叠加的状态，就导致了我父母这一辈人一般对这件事情相当的沉默。 了解。那因为是之前家族发生的事情，然后还有加上你后来看到了这段纪录片，所以综合这些原因，你最后选择离开中国到澳洲。完整的一个情况应该是这样子吗？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我刚刚也提到，一个人的价值观其实是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去磨砺出来的。 嗯， 那么像观看六四纪录片这种事情，让我对于这个中国的近现代或者当代发生的事情重新有一个审视。也就是说，过去发生在我家的历史中的悲剧，它没有停止。 嗯， 这个中国共产党或者说中国政府，它还是这个政府， 嗯， 它在不断的让悲剧和这些血泪重演。那么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我看不到我的前途。你知道在中国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其实非常辛苦，即便是我来自于上海非常怎么讲 privilege 非常有特权的这个城市，什么发展都很好，教育资源也很充沛， 嗯， 但是你说人的发展的可能有多大，我觉得非常难。因为所有人撇开政治的这种自由度不谈，只是说经济的话，你可能就是一个房奴， 嗯， 做一辈子或者做一份工作，那什么人生的理想啊兴趣啊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奢侈的，它不是像我这种比如说中产以下的普通人去可以想象的。所以我不想，我很单纯的讲，我不想我的生活 将来的轨迹是这样一成不变，看不到希望。 嗯哼， 那出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当时我不知道我未来生活会怎么样，但是它会给我一个可能性。那我觉得人活着有对于这种可能性的保存以及向往是非常重要的。 了解。 所以我后来选择出国。 OK， 那你刚有提到说就是爸爸会跟你讲这些事情，就是讲过去爷爷所发生的那些事情，那他在告诉你的同时，他是告诫你不要去碰艺术或者是不要去碰政治吗？ 是。 还是他的目的是让你记住这件事呢？ 没有，他的目的就是警告我。他不会去表达说他想让我知道这件事情，他永远是在以这种长辈的警告的口吻说，这个是我们家里发生的悲剧，我不希望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所以你要警惕这个政权，然后你要远离这种比如说文化或者艺术的行业。 嗯， 他经常说我宁愿你去做一个理发匠，做一个这个厨师，因为不论是什么年代，兵荒马乱也好，富足也好，人的头发永远会长，所以人永远需要剪头发，然后人的肚子永远会饿，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厨子的话也会一直找到工作。所以他就一直希望，他说你就太平的过这一辈子，你去做比如说做这两个职业就好了。 很务实的建议。 对对。 嗯。 然后当然这个也可能是一半说笑一半严肃的，但是我知道他其实跟我讲，那当然他是希望家庭的这个记忆不被抹去，因为除了我跟他之间讲或者他跟我之间讲，我们也不再会跟其他的人讲，那其实家庭的传承也就是在这一点上变得很重要。当然他不会很明确的告诉我。 嗯哼，但是就会用一种警告的口吻说， 是 这个就是最糟的样子了，不要去走一样的路，这样。 没错。 所以你刚刚有讲到你不会去跟其他人讲，包括在求学的路上你也不会跟同学提到家里有这一段历史，是这样吗？ 对，其实留学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孤独的过程，特别是对于我来讲，那我是08年09年左右到的澳大利亚开始这个留学的生活。 嗯， 那因为我也知道其实中国人在海外很容易抱团，可能你出国就像没有出国一样，如果你身边只有中国的朋友然后你也不去练习你的英语或者很好的去做你的学业，那我就非常不想把自己陷入到这个境遇里面。所以我当时其实也是有比较少交那个来自中国的朋友，其实是可以去这样选择。当然现在反观的话，我觉得这段旅程也是比较孤独的，而且我觉得对于中国历史还有中国政府有比较清醒认识的人他其实对于这种身份认同是有很严重的焦虑感，那我本人就有非常严重的焦虑感，特别是在刚出国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我离开中国就是为了不做一个中国人就是为了摆脱原来这种生活方式，去寻找未来的可能性，所以我也不希望，我也并不向往说我自己在别人的眼里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对中国本身没有很强的认同，甚至是排斥，甚至是想去逃离它，因为一想到中国就会想到这个政府，就会想到他所有犯下的罪行，所以我就不想去对这个身份有一个认同。那当然这个观念其实是随着出国时间的长，包括我自己从事的这些人权的活动还有艺术的作品它是有一个慢慢改变的过程的，但当时我出国就是想脱离这个环境脱离这个小的 bubble 这个圈圈，然后把自己投入到新的澳大利亚的这个环境当中。 了解。所以那如果说回到中国，你还在中国念书的时候，可能在小学或初中高中这段期间，你也不会跟其他人说你家里曾经发生的事情吗？就连最好的朋友你也不会分享？ 应该也不会吧。 也是爸爸提醒你说也不要跟大家讲说有这个？ 倒也没有，因为你知道小的时候对于这种家庭的记忆其实没有说特别的深刻因为这个事情是隔代发生在我从没有见过的祖父的身上，这种伤痛只有你长大之后才能体会出来，因为小孩子的时候包括对于死亡对于政治的破坏它只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你只是知道这件事情发生了但是你真正成人，你去了解了这个成年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和社会关系之后，你再反观自己的家庭的回忆，你才会有一个非常怎么讲， 全面的了解的， 非常有力量的这种了解 那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家里有这样子的一个过去，会对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吗？ 就是不管是阻碍或者是 有对学业有影响啊， 对学业有怎么说？ 就是因为其实我从小是蛮喜欢文艺的，不管是去看一些文艺的作品，或者自己画画、摄影啊，但是。这些东西我父母是不会支持我的，因为他们不希望我走这条路嘛。 嗯， 那我长大其实就一直有这个矛盾、嗯、如果没有这个家庭历史的话，可能我的父母对我选择法学院之外的道路会比较支持或者宽容一点，但是因为我家里面的情况，所以这个东西他们是绝对不会支持我、 嗯、 那我也只有出国我才能够去做艺术家或者学艺术这样。 所以你是毕业的那个时候才决定要到澳洲去吗？还是你原本有想过想要在中国发展就是做律师？ 当然出国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家里也并不是一个非常富足的家庭，所以出国等于是有相当大的经济压力。 嗯， 也有一点像赌博，因为出国并不是100%可以留在国外，有可能会不成功再回到中国，那么这个机会成本要去怎么考量。当然我觉得我如果留在中国的话，我可能现在也已经被抓起来了吧。我觉得按照我的性格，我可能还是会去做跟社会正义或者人权议题相关的 维权律师、嗯、 对，可能我就是那个709那一波我就已经被抓起来了、 啊、在押的律师这样子。 对， 那你决定到澳洲家人怎么看？他们支持你吗？ 他们是比较支持的，因为特别我的父亲他等于也是想逃离这个国家就不要再回来、 哦、 对他来说这个是一个真正的伤心地。其实9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出国的非常大的浪潮，特别是在上海这种沿海的城市，有许多年轻人就有这种出国梦、嗯、我父亲当时应该也是有抱有这种想法，特别是中国所谓的 open policy 有改革开放之后，有许多西方的思想包括文艺作品，包括像台湾的这些文艺作品都进了。 嗯嗯， 那其实年轻人对于西方非常向往的，其实64也跟这些文艺作品进来我觉得是分不开的、 嗯、 那我的父亲当时可能也是有机会可以出国，但是某种原因没有去成，所以我后来的出国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圆梦的过程吧。 那他有希望你出国之后做什么吗？还是只要你出国就好，其他不会太在意你做什么样的事？ 就是不要去做跟政治相关的事，就做一个做一个，还是做一个理发师或者做一个厨师啊。 了解。 因为是这样，我觉得我父亲这一代人他可能对政治有一种恐惧在、 嗯、 即便是换一种比如说民主的制度或者换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文化。 对， 中国有句谚语叫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政治来说就是这条蛇，是他心里这条蛇，他永远都怕他。 嗯哼， 他也希望我或者我的后代他的后代可以远离这种危险、 嗯、哼， 所以就不要去碰这个事情，做一个普通人是他们的愿望。 了解，但最后我们也知道就是八丢草并没有走向父亲要他走的路、 对，所以 他还是触碰了很敏感的政治。 不孝不孝啊。 但是你是追随自己的心啦，就是你想要做这件事情， 是 有一部分是因为你也关心这个社会或者关心这个世界，所以你才走向这样子的路。 嗯， 好，那我们知道说八丢草因为他爷爷的经历，所以他对中共的宣传是抱持着质疑的态度，最后到了澳洲发展。那家人也支持他的决定，是出国的决定，并不是指他后面的发展的部分。所以我们现在要聊聊他到澳洲之后的发展。因为你过去念的是法学院，那到澳洲为什么会开始艺术创作呢？想要圆之前的梦吗？ 对，你说的非常对。因为其实我因为家里面会听到、哦、比如说你的爷爷原来是做电影的，然后有这样或者那样跟其他艺术家文学家的合作，所以我对文艺我刚刚也说一直有相当浓厚的兴趣，只是说没有机会去自己真正的尝试。但是这种家庭经历我觉得这种 role model 就榜样的效应非常有利益或者有趣，是因为它会让你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信，就觉得哦，既然我的家族有这样的人，那我自己应该也有这样的血液或者基因、 嗯、 那我也可以去做，可以做跟他们做的一样好，所以我也是想要去追逐一个比较文艺的梦想。 嗯， 那我就开始自学一些画画的东西，包括 在澳大利亚自己看书啊什么的。当然我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我也没有学艺术，直接学艺术，因为其实移民是一个相当漫长而且寂寞的过程。我当时是其实学的是教育， 嗯， 因为澳大利亚缺老师 哦，所以你一开始是做老师的 对对，然后我是学老师，我学的是 Master of Teaching。 那其实跟我的法律也没有关系，跟我的兴趣也没有关系，嗯，但是 为了糊口饭吃这样吗？ 对，你就是一定要去坚持，即便是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弯路， 对， 但是它可以达到你想做的事情，就必须去忍受这个寂寞，嗯，就像磨刀不砍柴人嘛，这个刀你一定要去磨，嗯，虽然很无聊，但是在这个无聊间隙我可能就会自学一些画画的东西。那我觉得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我家庭关系，刚刚我也说了，还有我读法学院， 对， 我觉得中国的法学院也不是一块铁板，里面还是有比较好的老师， 嗯， 尽管他可能不公开的去反对当局的一些政策，但是他在私下里的交流他是会跟学生说一些东西的， 嗯， 可能不那么敏感，但是我们知道一些基本的价值还是可以去传达的。那我觉得我对这个社会也有一种责任，特别是对正义和公义以及一些比较朴素的人权的概念是有联名的，所以我就对于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很有兴趣。那我觉得新闻报纸上的政治漫画其实一直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结合艺术跟政治观念或者政治意见的一个题材，所以在2011年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契机， 嗯， 是让我画了第一幅政治的漫画，去讽刺中国当时有一个突发的情况， 嗯， 应该是在温州有两列这个子弹列车相撞，然后有非常多的人受伤，有非常多的人死难， 嗯， 当时我觉得还是一个蛮特别的情况，可能那个时候习近平还没有上台， 对， 然后可能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我只说相对宽松，特别是网上的社交媒体的这种自由度跟现在来讲的话， 嗯， 是大非常多， 不能相比， 对对。当然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可能是中国政府他还不明白社交媒体是个什么东西， 嗯， 因为独裁的政府他往往是对于新事物的接受度是要慢上一步甚至两步，所以他对于社交媒体他没有这个敏感性。再一点就是他没有相应的审查的技术可以去跟上，去限制那么多人发言， 嗯， 所以当时在这个子弹列车相撞的事件之后呢，在网上有非常强烈的声音去探寻这个事情的真相，去质疑官方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演示和说明， 嗯， 因为子弹列车其实当时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像名片一样的工业的项目， 嗯， 它也试图把这个技术就是高速列车的技术去卖到包括像美国啊还有欧洲啊啊，现在一带一路的很多地方，我觉得所以呢当那个列车出事的时候中国政府是非常担心的， 嗯， 从这个所谓的战略的角度来讲等于是砸了这个所谓 Made in China Update 这个招牌，对吧，所以我当时在澳洲，但是我是在看那个中国的微博，那我第一次看到，哦，网上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强烈的表达的欲望， 对， 然后好像这种草根的舆论的声音一直在跟官方的这种叙述有一个博弈的过程， 对， 官方可能说一个说辞，然后民间立刻有和科学家或者媒体人跳出来然后提出一个非常有力的质疑， 嗯， 就好像是在打擂台一样，那种热闹的场景是我原来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嗯， 所以我就非常想加入到这个讨论当中，那我就是借这个契机画了我的第一幅的政治漫画，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你刚刚听到的是歪品妹跟八六草的对谈，艺术可以作为一种反抗力量，八九草带着我们追溯他的家族历史，从祖父为中国现代的第一代电影人，却被毛泽东的政策而被下放劳改营，不幸死亡。他父亲从此希望儿子可以当个普通人，不要碰政治，也不做艺术。不过我们知道，八九草并没有听从他父亲的期望，艺术变成他实践公民责任的最佳出口。在这一集的文字介绍里，你可以找到八九草的画作连接。故事尚未结束，下周我们将听到八九草说他做政治漫画背后的意义，以及他对中国未来的想象，为什么他跟人在中国境内的家人不再往来。